多说了后悔，是不是一切就能倒退？回忆多么美，活着多么狼狈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总要叫人常伤悲？我不能了解，也不想了解，我好想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世界，那么多苦，那么多累，那么多莫名的泪水，我好想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。如果是你发现了我，也别叫我挽回。在夏夜晚风里面，青春喜欢不回的水转眼消失在指尖，用力的浪费，再用力的后悔，我好想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世界，那么多苦，那么多累，那么多莫名的泪水，好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。如果是你发现了我，也别叫我挽回。这个疯狂世界，那么多苦，那么多累，那么多莫名的泪水，我好想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。如果是你发现了我，也别叫我挽回。我好想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世界，那么多苦，那么多累，那么多莫名的伤悲，我好想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。如果是你发现了我，也别叫我忘。